今天早上你好，请问今天要吃什么？ 我想要吃你做的热狗加蛋堡。 哦。 喂，阿平。 哎，我公真人。 哎，你怎么在这边吃早餐哦？ 好啦，我的早餐是老板娘。 哎呦喂，阿叔阿妈爸。 啊，你那边 hip hop 不是都没有在吃早餐？ 哎呦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妈的那种。饶舌 hip hop 都在那边唱假的，谁在那边跟你不吃早餐呐、 啊？那骗家老板的对啊。 哎，老，